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水冰儿显然没想到唐三能这么快就用出自己的武魂，他根本就没管自己身边的蓝银囚笼，抬手一挥，又是一个冰封落在了唐三身上。这虽然只是水冰儿的第一魂技，却令唐三头疼不已。这个技能不但瞬发，而且根本没法闪躲，直接就会作用在身上。只要水冰儿的精神锁定了他，他就必定会被冰封。不过这次唐三有了准备，在被冰封的瞬间，他给自己身上释放了一个蓝银囚笼，令冰封的范围增大一些。当冰封完成时，他再凭借自身的控制立刻撤销蓝银囚笼，利用蓝银草回收的力量瞬间破冰而出。在被压制的情况下，戴沐白也顾不上怜香惜玉了。对手终于被蓝银囚笼控制，戴沐白立刻发动了自己的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原本就雄壮的身体再次膨胀，恐怖的力量蔓延而出。和他同时将力量提升到极限的还有泰隆。在现在这种状态下，水冰儿的冰封已经无法阻止他们半分。令唐三有些郁闷的是，他的蓝银囚笼不但没能阻止水冰儿继续施展魂技，甚至也没能让那黑发少女停止舞蹈。蓝银囚笼限制的范围虽小，但那黑发少女的舞蹈却可以在这极小的范围内施展。乌云中降下的雨滴已经变得越来越冷，无数蓝银草从唐三身上澎湃而出，化为了一片长藤森林，将他的身体完全遮挡在内。为了不被水冰儿的技能限制，他不得不这样保护自己。此时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的比赛已经结束，两大战队的爆发力实在太强，他们的对手根本没有做过多的抵抗就败下阵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下擂台，而是在各自的擂台上关注着这边的比赛。 哥，水冰儿的技能似乎正好限制了唐三，你看他那狼狈的样子。 你的抗拒火环才能勉强制约一下水冰儿，这一届的天水学院确实很强，尤其是水冰儿和学武两个。 神风学院一边，风天笑无奈地注视着这边的战场。 还好天水学院都是女人，就算史莱克学院输了，他们也不会抢走我的活物。哎，可怜可悲的史莱克学院啊，面对一群女孩子确实不好下手。当初我也是勉强用风把他们吹下去的。 老大，你以为谁都像你那样脑子里全是女人吗？ 臭小子，说什么呢你？ 中心主擂台，唐三的声音从蓝音草中传了出来。 慕白，流星雨，蓝银囚笼强攻左右。 紫色魂环光芒闪耀，夺目的光彩从戴沐白头顶上方升腾，强势的第四魂技终于登场了，白虎流星雨。一团团夺目的流星从天而降，那些流星攻击的并不是戴沐白面对的那名40级以上的强攻系战魂师，而是分别攻向了泰隆和黄远的对手。看到白虎流星雨攻击的方向，水冰儿的脸色顿时有些变了。更令他意外的还在后面，流星雨攻击的目标并不是两名少女，而是困住他们的蓝银囚笼。一连串的轰然巨响之后，蓝银囚笼应声破碎，但那强大的冲击力也带着两名天水学院的强攻系战魂师横飞而出，直接抛下擂台。唐三的计算极其精准，如果白虎流星雨是攻击戴沐白面前的那位40级以上的战魂师，除非是攻击对方本体，否则很难击败对手。而在唐三的配合下，攻击蓝银囚笼将两名实力逊色一些的强攻系战魂师打下擂台，削弱对手的实力才是他真正要做的。与此同时，唐三的第一个缠绕技能已经发动，目标是那跳舞的黑发少女。 你想攻击学武？哼，晚了。 水冰儿虽惊不乱，就在唐三缠绕技能发动的同时，一圈冰蓝色的光芒从他身上爆发而出，效果竟然与火舞的抗拒火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唐三只觉得一股冰冷袭体，自己的缠绕技能竟然被逼迫地收了回来。在冰环瞬间绽放的辅助之下，史莱克学院一方的队员们都被逼迫后退，困住水冰儿和学舞的蓝银囚笼更是瞬间破碎。水冰儿动了，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在冰雨中回身奔向后方的雪舞，而另外三人则飞快地聚集在一起，挡在两人身前。 不好，是武魂融合技。 正像水冰儿所说的那样，晚了。蓝发与黑发瞬间融合为一，化为一道耀眼的蓝白色光柱，冲入空中的乌云。水冰儿和雪舞的身体同时消失，属于他们的武魂融合技终于爆发。从比赛一开始，水冰儿全力限制唐三的时候，这个武魂融合技已经在准备了。当那蓝白色光柱冲入乌云中时，就算击溃了水冰儿和雪舞二人，也无法阻拦武魂融合技威力的释放。 聚集， 既然已经无法阻挡，那就只有承受。蓝银草骤然回扯，戴沐白、黄远、泰隆、精灵、小舞五个人同时被他拉了回来。解除了冰封的绛珠也快速来到众人之间，唐三此时顾不得其他，一把将绛珠拉到众人中间，和其他五人一起将绛珠围拢在中央。 治疗权杖全力快， 绛珠立刻会意，将治疗权杖直接插在自己面前。天空中的雨变了，冰雨化为了雪片在空中飘舞，每一片雪都宛如利刃般锋锐，在旋转中飘荡而下，化为冰雪漩涡，朝着史莱克学院众人席卷而来。 哼，如果你们坚持不住就认输，我们会停止的。 如果我没记错，水冰儿和雪舞组成的这个武魂融合技在开赛以来还是第一次被使用。 这应该就是他们的隐藏技能，看来他们为了战胜史莱克学院战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个技能呢还有一个美妙的名字，叫做冰雪飘零，但在这份美妙之中蕴含的却是无尽的杀机啊。 唐三发动了蓝银草的缠绕技能，这一次缠绕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六个人，紧紧的缠绕，没有一丝缝隙。第四魂技蓝银囚笼发动，一共七层蓝银囚笼疯狂从地面下涌起，化为了七道屏障。最后唐三用自己仅存的魂力在蓝银囚笼的最外围施加了一个蛛网束缚，在他的全部四个魂技之中，蛛网束缚无疑是最坚韧的一个。 史莱克学院战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一直都是胜利者，但今天他们的对手可以说是牢牢地掌控住了局势。 这预选赛的最后一场，他们还能获得胜利吗？唐三的魂技能够抵挡住这武魂融合技冰雪飘零吗？目前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不禁要为史莱克学院战队捏一把汗。 蓝银草确实坚韧，尤其是通过蛛网束缚的蓝银草更是韧性奇佳。唐三凭借自己的魂力全部输出，将本方七人防护得滴水不漏。但是蓝银草再坚韧，也只是化身藤蔓的草叶。两名四十级魂师联手爆发的武魂融合技威力绝不逊色于一名六十级魂师施展的魂技。冰雪飘零并不像幽冥白虎那样拥有那么强横的冲击力，但它胜在连绵不绝。令人牙酸的刺耳摩擦声中，充满粘性和韧性的蛛网束缚已经开始出现断裂的迹象，无数雪片就像绞肉机一样不断地切割着唐三防御的每一个角落。在那比利刃还要锋锐的雪片之下，最外层的防御很快被切割破碎。接下来冰雪飘零所要侵蚀的就是唐三的万年魂环之技蓝银囚笼。唐三的蓝银囚笼在刚学会时一次性最多只能同时释放七个，从强韧程度上看，蓝银囚笼的单体是要逊色于蛛网束缚的，但它胜在瞬发于对手定位之处，而且可以团控。随着唐三修炼的三窍玉之心逐渐成熟，他在第四魂技的应用上也增加了更多技巧。这毕竟是万年魂环技，其中的可操作性要比蛛网束缚大得多。唐三之所以能够施展出十多个蓝银囚笼，是因为他在实战这个魂技的每个单体时都将释放的魂力精准，也就是说看上去一模一样的蓝银囚笼其实效果并不相同，用的魂力多就更加坚韧，使用的少就脆弱一些。根据对手的不同而确定自己蓝银囚笼的威力，这样就能大大节省唐三自身的魂力。在发现对方施展武魂融合技的时候，唐三施加多重蓝银囚笼保护众人，这已是他的全部力量。刚性的蓝银囚笼在抵御冰雪飘零切割时效果要好得多，柔韧怕锋利，锋利怕坚固，这就是其中的原因。此时蓝色光柱内水冰儿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虽然在这场比赛之前，他对唐三的预估已经很高，但唐三的应变和反应能力还是令他大吃一惊。冰雪飘零这个武魂融合技的主导是水冰儿，所以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雪花攻击时受到的阻力。唐三施加蓝银囚笼时他是看到的，一共七层，虽然第一层蓝银囚笼已经在他的攻击下破碎，但水冰儿发现如果照着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等他和雪舞的魂力消耗殆尽，也未必能够完全攻破唐三的防御阵。万年魂技果然非同凡响，尽管是控制类，可是用于防御竟然可以强到如此地步。看上去蓝银囚笼并不如何绚丽，可它的实用性却令人啧舌。武魂融合技都已经用了，如果还赢不了这场比赛，那未来面对更强的史莱克学院时，天水学院又怎么可能有获胜的可能呢？嘹亮的凤鸣声从那冲天而起的蓝色光柱中响了起来，原本半空中呈现出龙卷形态切割攻击的雪花高飞而起，唐三只觉得攻击压力被减轻，但精神压力却在逐渐增强。听着那清脆的凤鸣，唐三突然醒悟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